请掀开经本，可住卷中第151页，可住卷中，卷中151页。请看经文，何况众生自称自念，祸福无量灭无量罪，这是经文讲到这个地方，说到念佛灭罪，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仔细体会佛在经中所说的，决定不可以粗心大意，望文生义，那就错了。其实世尊在本经前面给我们举了两个很好的例子，婆罗门光明他们的先人都是造足极重的罪，堕落在地狱，承蒙孝顺的女儿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帮助呢？佛的教诲都是用念佛法门，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这样念念佛就可以灭他的罪，就可以让他从地狱里面超生？不可能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要怎样念佛才真正效果呢？要像婆罗门女、瓜摩女那样念佛才管用啊！所以我们去助念，助念就是有口无心，没效啊。助念的人在助念当中能够得功夫成绩，能够得一心不乱，那个人就被超度了，这个道理在此地。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如果这个人不专业不堕落，这个帮他念佛的人心就没有那么清澈了，因为看到他造罪业，看到他堕落，以极虔诚的心来念佛，给他回向，来帮助他这个样子自己把自己境界提升，自己原本是个凡夫，现在做了菩萨你为什么做菩萨呢？是因为造作罪业的人帮助给你做的真善缘你想想看，瓜摩女、婆罗门女，她的母亲要包扎罪业不堕落，她怎么会有成就？她不可能有成就的。这个成就的缘是造作罪业的人帮助他帮助他超凡入圣，你说这个功德多大所以大慈菩萨讲你劝两个人念佛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大多 啊，那两个人为什么能往生，为什么能做佛呢？你劝他的啊，你劝一万人十万人，那些人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没办法，你得不到好处啊。他真正往生做佛了，他为什么做佛的？因为你劝他，他做佛啊。他真做了佛了，你的功德才大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绝对不是说你劝多少人念佛这个效果不大啊，你所劝的那个人他真念佛真往生了啊。你要劝十几个人往生了，大师菩萨讲你的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啊。你要劝上一百个人啊，一千个人，那你真的就是菩萨再来啊。所以这个里头一定要辨别清楚啊，绝对不是我们建个道场这里有几千人几万人在这里念佛啊，那个不作数的，是要真正的一心，真正的功夫成变，真正的往生，以这个为标准啊。此地经上讲的也是这个标准啊。你能想到这个标准呢，经上讲的这个功德利益我们就不会怀疑啊，就晓得这是真实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瓜摩女啊，是为自己母亲啊，这样诚心诚意啊，去念佛回向，帮助她。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跟这个临终的人很陌生，跟他并不熟悉啊，遇到这个机缘。我们帮他助念，那个助念的心态啊，也要把他当作自己极亲的亲人，以极真诚的心去念，成王两利啊，我们自己得利，他得利啊。如果是敷衍了事啊，是自他都得不得利啊。那个利益就是前面跟大家所讲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现行的这个业报啊，转不过来啊。这个是我们在地藏经上得到的启示啊，知道佛说话的用意啊，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一般这些超度的佛事啊，有没有效果呢？就要看主持超度这个人有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果然有真诚，把亡人看作自己的父母，看作自己最亲的眷属，以这种心态去超度有理啊。如果把他看作别人与自己根本不相关，那个利益很薄啊。道理在此地，同样做这一桩事情，效果完全不相同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今天这段经文说了，是何况众生自称自念，这是为自己修啊，这不是为别人啊。这在什么时候呢？这在自己身体很健康强壮的时候啊，要为自己修福啊，要为自己啊积功累德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人来到这个世间是来干什么的？ 为什么而来的？有几个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或许有人想过，但是我们再来问，有几个人认真地想过，那就少了。认真想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觉悟了。世间有不少聪明人，特别是一些哲学家、宗教家，想过这些问题比较多。有没有答案？始终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答案。正因为如是，所以佛才出现在世间。为这些聪明人解决他所需求的这个问题，给他正确的答案人生到这个世间来，佛给我们说了，酬偿业报啊，你过去生中造的业，你造的善业，你来享福；你造的恶业，你来受报。这是佛给我们说出六道众生的舍身受身的事实真相。这个相不好啊。因缘果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搞这些事情，所以佛经上常讲生死疲劳，经上常讲啊，可怜明者，真正是可怜和明的。聪明人想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来？来干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感动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真的觉悟了，这四个问题就圆满地解决了。觉悟的人晓得，利用我这个业道之身呐，我们要干超凡入圣的大事啊，做人生彻底的解决，这个就有意义、有价值。那么要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地藏经跟我们讲六道轮回的真相，给我们讲地狱魔鬼道的真相，这个里面业因果报理事现象都有说明。明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超越了，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啊，算是你学佛真正成就了。你看在无量法门里面，地藏经所提倡的念佛法门，唯有这个法门呢最有效果， 最稳当、最快速、最方便。问题是我们要真念啊，真念一切时一切处心中有佛，这个叫真念。真念不一定挂在口上，心如佛心，啊，佛的心是什么样子呢？《金刚经》上跟我们说的很好，无住身心，那就是佛心。无住是清净，佛心清净，一尘不染。慧能大师所讲，本来无一物，那是无的。真心是生大慈的心，关怀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身心的。身心跟无助啊同时，这里面没有分别，没有界限啊。无助不爱身心，身心不爱无助，这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爱，世世无爱啊。我们凡夫的麻烦处呢，身心就妨碍无助，无助决定妨碍身心啊。我们去关怀别人，心就不清净。要想心地清净啊，那就绝对不要关怀，不要管人的事情，这是凡夫啊。啊，两个不能合一啊。我们要学的，就要学这个本事。这个两点是一不少啊，关怀又清净啊，真正做到离世无碍，自私无碍，这是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是做得很圆满了，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彻底明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金刚经上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现象怎么生，怎么起现起的？华严经上说的明白，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都是自己，离开心识之外无有一法可得啊。这个理透彻了，你就能够再尘不染了啊，才能够其如世事无碍。这个要功夫啊，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啊。这个锻炼的时候就进进退退啊，进的时候是锻炼，如果一发现自己还有染着，赶快退回来啊。退到哪里？退到无助啊，心定下来再试一试啊，试试不成功就退回来，慢慢在这里求进步啊。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成圆满，就是这个方法啊。到真正能够有把握保持清净心，不被污染，你才可以放手啊，去帮助一切众生啊。这通常是什么境界？名叫初住以上啊。 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都还不行的，都还常常照顾自己的清净心，帮助别人，决定不舍清净平等住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清净平等就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底线啊。一旦发现这不清净不平等了，赶紧就回头啊，这非常非常重要。自己实在没有这个本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到了西方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再回来帮助众生，不迟。这个是智慧的选择，所以这个地方劝勉我们承着自己身体健康强壮，自称自念。这个称就是口念，那个念呢是心里头有啊，心里面真正有佛叫念呢，念是精心啊，称是称名啊，是口里头念出来啊，啊，称跟念不一样啊，称跟念相应就有理，称跟念不相应，那就常讲的有口无心，有称无念，口里念阿弥陀佛，心里面胡思乱想啊，有称无念呢，这个不行啊。称念合一啊，就是心口合一啊，心口合一啊，那祸福无量啊，灭无量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在哪里？全部的经文呢？名号是个题目，无量寿经，你看看古人翻译的五种原译本里面有一种，那个名字就叫大阿弥陀经，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经的题目啊。那么他的功德就全部经文所说的啊，念这一句名号，心里面就要想到这一部经里面的教诲啊，所给我们讲的道理啊，给我们说的教训，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处事，怎样待人接物，一句名号统统想起来啊，这个才管用啊。如果单念这句名号跟自己生活言行毫不相关，那这个名号就没用处啊。正是古人所讲，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古大德常讲要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什么相应呢？就经义相应啊，你念这句阿弥陀佛跟弥陀经经义相应，跟无量寿经经义相应，这叫真念佛了啊。所以他真的得福啊，真的灭罪啊，那个福报真是无量啊，这个地方一丝毫夸张都没有啊，句句说的是实话啊。我们多了听了不相信，是因为你自己不会念，你念的不相应啊。果然相应了，你看到这个经文 你就会相信了，你不会怀疑了。那么这是在无量法门里面，这个法门呢特别殊胜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呢是个圆满的法门啊，一成佛了，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在其中，一分缺陷都没有。学其他的法门，功德固然很大，里面还是有缺陷，不能包括这么完整。一称佛，这是圆圆满满的包括了。那么在我们这个讲堂里面，同学们应当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啊。名号的意义，略说就是无量寿经，广说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一句超过名号范围之外。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如果我们把它引申推广，可以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无量无边的法章，也没有一句离开阿弥陀佛。然后才知道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我们一面念一面要求解，如果只念不求解也很好，也很难得。我们境界提升呢就很缓慢，如果你念呢又能解，对于提升自己的境界非常快速啊。这个提升自己的境界就是经上讲的品位啊，华严经上讲的菩萨的位次。你从实性提升到实住，从实住提升到实行，从实行提升到实回向，要彻底明了你才能提升得起来啊。提升品位也就是说也提升我们的生活啊。所以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说只是来生的现在啊，现前就得利益了，提升我们生活的水平的啊，这个生活精神生活啊，精神生活提升了，再跟诸位说，物质生活也提升了啊。物质生活，那问问你是不是得到更丰足呢？这个话说的没错，这个丰足不是量上的丰足啊。你在此地工作，每个月赚3000块钱，还是赚3000块钱啊？不是说一学佛了，我马上可以赚6000块钱，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还是赚的这么多。那丰足的我刚才讲值的丰足啊，换句话说，过去那个3000块钱跟现在3000块钱价值不一样啊，你受用不一样啊。这个道理啊，晓得的人就很少啊 啊，我们再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们吃饭，啊，还是这几道菜呀，啊。你的境界没有提升，你这个几道菜吃的味道很平常啊。境界提升呢，你看到这几道菜，菜放光啊，这个菜色是七宝啊，你尝在口里什么尿味呀，啊，别人尝不到的不一样，质变了，啊，为什么会变呢？境随心转啊，我跟大家讲的真理，你这几道菜的时候放光啊，你尝平常的时候妙味，跟你没有提升那个时候绝对不相同啊，所以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这个养分也不一样，你的精神饱满，容光焕发，这要境界提升才行啊！所以我们同样摆几道菜，啊，我们有凡夫，有菩萨，有佛，大家在一块吃，个人入口味不一样啊！你不要以为，哎呀，他吃的跟我们一样，错了，啊，每一个人感觉的味道都不相同。凡夫是业力，啊，那个佛菩萨不是业力，这个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啊，然后才知道佛法的殊胜，啊，佛法的微妙，佛法的真实。啊，不仅仅是我这常常讲啊，啊，你的容貌可以改变，体质可以改变，山河大地、生活起居，通通都改变了。啊，这个改变是心在改变的。啊，希望大家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啊，唯有这个法是真实法啊。那么经上讲的一真法性，西方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多大，也是尽虚空变法界啊。我们凡夫看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啊，这个一边一片大地啊，泥土沙石，我们凡夫眼睛看不见，西方极乐世界人要到我们这里来看，这个世界也是琉璃七宝啊。他到任何地方，他所看的都是琉璃七宝，啊，为什么呢？那个境随他心转啊。我们凡夫啊，假设的话，凡夫也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观光，我们到极乐世界也看到这个地跟我们地球一样啊，也是泥土沙石啊。啊，什么道理呢？我们的心变现出来，他的心变现的跟我们心不一样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我们这个世界，他居住的净土 啊，经上也曾经有说过，释迦牟尼佛以他的神力变现出他自受用的境界给大家看跟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没有两样啊，凡夫见不到啊。这个道理，如果用现在科学家的说法， 就是时空维次不相同啊。我们今天住三度空间，科学家确确实实证明有四度空间、五度空间乃至到十一度空间，这都证实的啊。还没有发现、没有证实的，那还不知道多少啊。而佛菩萨的能力呢，把这些时空全部突破，全部突破所有一切空间的时候，他都见到啊。他见到他自受用的，也见到一切众生受用的啊。他有这个能力啊，他用什么方法突破，现在科学家都在研究的问题啊。真正能突破，人自在了，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回到未来啊。理上科学家已经是肯定的啊，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啊。这个理它是明了的，同时存在，我们怎样回到过去，怎样啊去向将来，做不到。这个原因是他不知道这个空间是怎么形成的，他没有在这上面去研究啊。佛法里面讲了，不同时空的形成就是不同法界。我们佛家讲法界，不讲时空。说法界，略说，细说无量法界。为什么说无量法界？每一个人的法界都不一样啊。我们同样看一个人，同样看一朵花，同样看一段事情，有人看得欢喜，有人看得讨厌，那就是法界不同啊。那喜欢，每一个人喜欢程度也不一样，那法界还是不同啊。真正找到两个人对一段事情看完全相同的，找不到啊，没有这个事情啊。佛讲什么时候两个人看法完全相同，成佛，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两位等觉菩萨看一段事情还是不同啊。他的觉没有圆满啊，他的心没有达到纯净啊。等觉菩萨居然都有一分生相无明没破啊，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能完全相同啊。我们说可以达到90%相同，不能达到100%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界的形成啊，时空维次的形成，佛讲的有道理。妄想分别之处，从这个地方生的嘛。那如何能突破呢？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就突破。那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你通通可以见到。是佛教给我们，没有别的，破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啊。妄想分别执着破了之后，那个境界就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我们今天提升，不断向这个境界提升的，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经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破了执着就是正觉了，再破分别就是正等正觉了，再破妄想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啊，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梵语啊，就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境界唯一的一个方法，称念要相应啊，称念不相应是决定不能提升，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下佛的种子啊，将来有用处，现在没有用处，现在不能得福也不能灭罪啊。所以诸位把这些理事透彻了，佛经上讲的句句话都是真实的啊，一点都没过分。那这个篇中到这里就圆满了。好，我们看底下这个下卷，交良布施功德云品，往年香港大屿山深夜法师在大明年前，他到九华山应仁德老法师的邀请，在九华讲这个地藏经。那么他一面写讲记一面来讲经，回到香港之后，他把那边的状况告诉我，把讲记拿来给我看，我给他写了一篇序文。他讲这个三品，前面是佛宝布施，交良布施功德这一品的法宝，这个看法非常正确，将这部经最后归结到三宝，很难得。古人这个注解没有提到这个事情，所以我对于圣依法师这个说法非常赞同，借归到三宝宝。法宝里面是在讲，就是讲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大乘佛法总纲领啊，就是教我们布施戒律。啊，用这种方法就能成无上道啊。啊，前面我们曾经说过，佛法修持提升自己境界最重要的是要破除妄想分别执着啊，而布施就是最好的方法。布施是舍，把执着舍掉，把分别舍掉，把妄想舍掉，不仅是理念如此的，事实上也要这样做法。你要不在事实上真正去做，空洞的谈这个理不行。没有办法提升自己的境界，实在讲，也没有办法真正 把烦恼断掉啊，一定要在事上真正去下功夫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两个字，舍得，这两个字你要有很深的认识啊。为什么呢？因为越舍越多啊，这个是因果的定律啊。这一次经济的风暴啊，经济的衰退，各位看得非常明显的啊，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啊。那我们仔细去观察，居士林没受影响啊，不但没有影响，居士林的收入还增加。赵一半说，这信徒们每个人经济都非常困难，布施供养相对的当然减少，这一定道理。为什么居士林的这个收入的时候不减少反而增加？到底在哪里？布施啊，居士林布施多，大布施 啊在这样困难之下，他的布施是有增无减，所以他这个收入啊也就有增无减，证明佛讲的棒，没错啊。那个财啊越施越多啊，你不怕布施啊越施越多啊。我们从居士林这个最近这个一年来的时候证明了啊，你不施就没有了啊。一般道场收入减少，为什么呢？看到经济萧条，我们要节省开支，要少少布施，少布施好了，你这个收入也就少了，那果报就少了啊。居士林的李牧云有智慧啊，啊，收入少也要大布施。他不怕把居士林布施得干干净净，他不怕啊！你一看居士林的收入源源不断而来啊，证明佛所讲的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你不布施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得到啊？但是布施啊后面有国报，国报来了又怕你起贪心，这个事情麻烦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舍得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那个东西赶快舍，不要留啊。如果你施得来的那个你再不肯舍的话，那又坏了，又迷了，又走了，永远去施，越施越多，是越多越这个施多得多啊。所以你看看诸佛如来啊，就最近我们讲的《楞严部经》，要细心去体会啊。啊，阿弥陀佛大布施啊，所以这个福报那么大，成就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成就了，自己不受用。供养十方世界，喜欢念佛修学的人供给他们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大布施 啊。华严经上毗卢遮那佛大布施，建立华藏世界，戒引十方一切大乘的学人，提供他们享受啊，自己没有享受啊， 佛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从布施得的这个丰盛的果报自己要去享受的话，贪心就起来了，又马上就没了。所以佛教我们舍得，你所得到的赶快舍，舍了之后他又来，来了之后赶快舍，就像水一样，它是活的流动的，决定不可以把它东西止在那个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你敢舍啊！你知道越舍越多，源源不断而来。这个是谚语里的常讲的：你命里有的，你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到，保也保不住。这个我们都在最近都看到了，有许多用尽心机发了大财，急需亿万的财富，这一个经济风暴来了之后要倒闭，好多跳楼了自杀了，命里没有的待不住啊。如果这些人都有李牧原的智慧，把他的财富做社会慈善事业，那不得了啊。他怎么会失败？因此学佛的同学，尤其是在家的同学，无论从事哪个行业，你既然学佛了，学佛就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为社会服务，为一切众生服务。不管是哪个行业，都是为社会、为众生。你以服务的态度去做，你会做得非常兴旺啊！你会做出殊胜的成就啊！你的事业越做越发达，越发达越要帮助别人，越要帮助这个社会。自己生活节俭好，决定健康长寿。不可以享福啊！如果自己富裕了，天天吃的进补，这一补把你身体全部都补坏掉了。你想健康的身体不需要补啊，一补啊身上一定有毛病啊，越补是毛病越多，到最后不可救药。我们细细观察古圣先贤，他们给我们做的榜样，就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学习。所以佛法里面讲，事出世间最殊胜的利益，最大的利益，无与伦比的利益，就是布施。所以佛把它列在菩萨行里面第一条啊。菩萨行有六个原则，六波罗蜜，布施排在第一。那么在本经也特别的提出来教导我们，在一切大乘经中，注意稍稍留意，你就会发现，世尊讲布施讲的最多， 二他的担子。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坐而起，胡跪合掌。二十是前面地藏菩萨给我们说明念佛的功德利益，说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啊，懂得念佛还要懂得念法。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特别重视的成佛为神，这是不是这是菩萨教我们后学要谦虚，要学谦敬，虽然自己入了这个境界也不敢说自己有能力啊，能为大众讲经说法啊，说成佛威力的加持，我才能做到啊。不得佛力加持，我还做不到啊。有这个清净的意思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请看经文。科诸卷下第一面，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成佛为神，从坐而起，胡跪合掌。六道凡夫烦恼习气深重，佛给我们讲根本烦恼有六种：贪嗔痴慢。下面还有疑物尽，慢是傲慢，傲慢的习气一切众生通通都具足。哪个人不傲慢？有我，我总比别人强一点，这个就是傲慢心的。诸位学过法相为识，你晓得阿赖耶识，就是摩那识，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慢的，纵然贫贱到极处啊，做了乞丐了。这个乞丐在社会上是贫贱到极，贫没有财富，贱没有地位啊，他还很傲慢的啊，看到富贵人啊从他面前过，哼一声，有什么了不起啊，不过有这个臭铜钱而已啊，你看还是傲慢啊。这个烦恼不能不断的，如果不断，对我们修学有大障碍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看到，你看看地藏菩萨是何等人物啊，等觉菩萨是他自愿保持的啊。如果要讲成佛，他早就成佛了啊。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他的学生多少人都已经成佛 老师现在还在当菩萨啊，当菩萨就做菩萨本分之事，你看对佛还这么清楚啊，还说他成佛的卫生价值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啊，自己再有成就再有智慧再有能力都不可以骄慢啊，要从内心里面流露出谦虚恭敬的啊，你才能断烦恼啊，如果你在这上不留意啊，认为我有些长处别人所没有的，现在世间人讲的值得骄傲，那就坏了啊，值得骄傲啊，说得不好听，值得堕落，值得入三途啊，那不就这个意思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像这些这个经文处处都能看到啊，每一次都到都要提高自己的觉悟。下面我们看这个地藏菩萨的请法啊，要佛言：至尊，我观业道众生，较量布施，有轻有重，有一生受福，有十生受福，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是死云何？唯愿世尊为我说之。这个事情地藏菩萨哪有不知道的啊，这越问越答了，是说给我们听的啊，让我们知道业道众生就是指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里面特别是指人天两道啊，人天两道当中啊又特别专指人道，这个法会是在人间开的啊，是为人间讲的啊，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啊，欲界天啊，较量布施，较量是比较衡量啊，比较衡量布施，有轻有重啊，下面呢就举出例子来说，有一生受福，这是轻的；十生受福啊，这比较重的；有百生千生受大福利者，那这个布施就很重啊。这个是什么原因？这是请佛为我们说的，布施通常讲三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是讲的财物，财物里面又分为内财跟外财，外财呢身外之物都是属于外财啊，身外之物。内财是讲我们的身体啊，比如我们用智慧，我们用劳力， 我们用技能为社会大众服务，这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布施的这个功德又胜于外财。那么在今天在慈济大堂发心做义工的人很多啊，这些做义工呢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这个在居士林诸位每一天都看到啊，他们这个福报很大很大。啊，你看有许多老居士啊，在餐厅里面当做洗菜、捡菜、洗碗、洗碟子，他们做得那么认真，那么负责任，给你做得干干净净，来供养大众，内财布施。啊，他这一生。好像虽然生活得很辛苦，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他这种福报绝对不是一生受福。啊，尤其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的这些人啊，到居士林吃饭的人太多了。假如这些吃饭的人将来真有几个往生去做佛了，你想想看他福报多大，他供养佛了。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亿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的九十亿劫不受贫穷的果报。他要是在里面供养，在里面有几个人的真正往生不退做佛了，他得的福报超过供养辟支佛。对于这些事理通达明白的人看不出来啊，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念佛堂里面啊，特别是夜晚念佛，你们每个星期36小时念佛，你看看这些义工也是不眠不休啊，精神饱满啊，在那里照顾大众，晚上提供一面点心饮料啊，照顾得很周到，这个修福修得大了。内财外财都供养，自己来做义工的服务，内财的布施，他又带来很多吃的，这些东西，提供大家晚上受用，外财布施，内外都布施，这个是修福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布施这个福报比不上法布施。法布施的功德太大太大了，可是在佛门里面，这个财法无为三种布施是连在一起啊，是分不开的。世间人的布施这三个是分开的啊，佛门这三个是合在一起的啊。财里面有法了，法里面有无为啊。 啊，他供养大家，布施给大家，大家天天在这个地方念经、思维、念佛，那是法了啊！所以他这个供养布施是对法的啊，供养佛布施法，所以他都知足了。佛法的修学，佛法的其如，使人能够了生死、脱三界、断烦恼、成佛道，这是大无畏的布施。所以这个布施利益就大了，无比的殊胜。受福就是我们世间人讲享福啊，这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哪个人不希望享福呢？那么这些义工们，他们把义工啊当作他的享福，你看看修福跟享福合在一起，修福就是享福，享福就是修福，他这个福报绵延不断了，就不是一生了，一生受福的人大多是什么？前生修福，这一生享福，不肯再修福了。这种人多，我们看到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这些人，那叫古大德所设的，绝大多数都是前生在佛门修福吧。啊，可是今天他一享福，他就不肯再修佛了，不肯再修福了，他这个福报一生享受完了就没有了。福报大的可以他享受到一生，到他死还是有福报啊。福报要是差一点的，到老的时候就可怜了，福报享尽，老的时候没人照顾，苦不堪言啊！那是什么？那是福报不的，这些现象都摆在我们面前啊。如果这个人在一生当中没有病苦、没有劳苦，证明他的福报修得很不错，一生受福啊。如果他死的时候死的瑞相很好啊，那他就不止一生受福，来生还享福，他走得很安详，走得很自在，走得很明白，一点都不迷惑啊，断定他来生还是人天福报啊，这个福报就不止一生啊。如果十生、百生、千生，必定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修大布施啊，才能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古代我们看到帝王，看到世家， 他能传好多代，家道不衰，那个祖先修的佛宝大。所以子孙代代都享受不尽。如果是百生千生的那个造福布施就更大啊，舍身受福的，我们看到古时候的帝王啊，这个历史里面所记载的释迦，可是百生千生就不一样啊。那么在中国，我们只看到孔老夫子啊，真的是百生大福啊。他做些什么布施呢？教学。真诚心教化众生啊，你看孔老夫子传到现在七十多代，他的后人还受到举世之人的尊敬啊，尊敬他的祖先。听说孔老夫子的后代被人家都是另眼相看，特别礼遇啊。孔德成先生到美国接受美国的礼遇，原因是美国人听说他是孔老夫子的后人啊，这是百生受福啊。在佛门里面，诸佛菩萨他们所修的这个布施啊，那是百生千生的无量无边的大福报啊。佛修的什么？佛也是布施啊，法布施。你看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之后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修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有没有财呢？有财，但是没有外财，内财啊。他需要精神，需要体力啊，耗费自己的精神体力，内财布施啊，就忒有财啊。啊，教导一切众生法布施啊，令一切众生开悟啊，或迷开悟，利苦得乐是无为布施。像经上讲的，你开悟之后远离恐怖颠倒妄想，那就是无为布施啊。一生诚心诚意专门做这桩事情，所以他得的福报就是百生千生啊，受大福利啊。我们要懂得布施的对象，佛经上讲的福气啊，布施是众福，你要认识哪个是福体啊？要找福体造福，那你这个福报就无量无边了，你永远享受不尽的。就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做，不要怕辛苦啊，也不要怕哎，我年岁大了，体力衰了，想替社会做一点好事了，不行了，哎，他就真不行了。 为什么？他自己心里想不行了，他当然就不行啊。如果你觉得行，你就不会衰老啊。你觉得不行了，天天念老念病念体力衰，这佛法讲的相随心转了，你当然就衰退了啊。如果你有勇气真正觉悟，我不老不病不衰，跟一切众生结缘，修大布施，行啊，不是不行，一样做得很圆满了。就在你自己有没有觉悟，肯不肯发现啊？那么今天真实的佛庭，第一等的佛庭，无比殊胜的佛庭是什么？我们天天在想着弥陀村呢，念佛堂啊，这是无上的佛庭呢，因为是帮助一切众生成佛。啊，我晓得这个道理，知道这个事实，啊，可是怎么没有缘，就是自己力做不到啊。啊，所以只有常常说说而已。啊，说了三十多年。没有想到在此地遇到这个离木园菩萨，他听懂啊，他真干了啊，他干了，我有没有欢喜心呢？没有。为什么没有欢喜心呢？在我想的是，孤妄凭之，孤妄闻之，是不是真能做得成？很难说。如果我欢喜，他做不成，我不就失望了？所以我没有希望的，也就不会有失望。哎，你做成了很好，你做不成了，我原来就没有希望嘛。啊，我们的心永远保持平静清净。啊，但是他认真努力做，我们也帮助他，啊，也协助他希望促成。啊，所以我们先做试验。在这个居士林开个念佛堂做实验的，这个实验呢使我们产生了信心啊，大家都产生了信心啊。那不通过这个实验呢，你没有这个信心呢，你就很难成就啊，这个事就很难成就啊。所以通过这个实验，这个实验虽然时间不长啊，我们念佛堂到现在还不到三个月啊，你看这么短的时间啊，把这边同学的从上到下啊，从居士林这些董事领导的人啊，到这个天天来来念佛甚至于来做义工的，个个充满了信心，这个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佛力加持。祖国常说，我说的话真的话，这个念佛堂有佛在里面念佛，有菩萨在里面念佛，护法善神呢，那就太多太多了。有人告诉我，有人见到啊，护法神都排队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每一个人踏进念佛堂，他感受不一样，气氛不相同，在外国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进去之后生欢喜心，进去之后生起信心， 啊，你比如说念四十八小时，啊，两天两夜不眠不休，有很多人体力不行啊，结果进去之后啊，哎，他能撑得住，两天两夜念下来，自己有兴趣，不错，我还行。这个是佛力加持，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弥陀经常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有得诸佛如来的加持啊！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非常幸运的。从前修行人多，如法的道场多，啊，佛菩萨普遍的照顾。现在没有，只剩一个，所有佛菩萨都加持一个人，一个道场。你说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一定要自己的发心，要自己有信心，如理如法的去做。啊，真正是佛家所讲的心想事成。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只要你做的是真舍利，啊，我们的目的，啊，是求正法久住世间，啊，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我们就愿意做出牺牲奉献，那么也有些同学对我很关心，啊，法师年岁这么大了，啊，每一天都讲经，啊，天天都不休息，很累，我非常感谢这些人关心，他们劝我把讲经的时间减少，啊，每天呢讲一个半小时，不要讲两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啊顶多讲五天，啊，休息两天，啊，好意啊，啊，我很感谢，啊，但是你要晓得，如果我们讲经的时间减少半个小时，这一部华严经呢恐怕要讲十五年了。我现在想的时候，十年未必能讲完，那再减少是这个半个小时，恐怕会延长到二十年，那还得了啊，啊，说起来是好听的，大家无量寿啊，总希望呢，这个经能早一天完成，啊，早一天圆满，啊。那么我现在每一天讲两个小时，没有感觉到累，啊，讲得很欢喜，啊。所以在目前这个状况，行，可以维持，啊，不必减少时间。世间谚语也常说嘛，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讲经是喜事，乐事，不是苦事。这一般人认为好像在学校教书啊是苦事，那可能是苦事，可是讲经是乐事，跟一般学校教学不一样。非常快乐的一种事情，啊，快乐的事情要把它减少了，我想哪个人也不愿意吧。苦事减少好啊，快乐的事情不能减少。啊，那这是说明，啊，福田真正的福田呢是利益众生。这两年，我劝人修福。 我都是劝人呢发心流通佛法。流通佛法的方法印经，在过去只有印经布施。这个印经布施啊，是财法无余三种都具足，是好事情。那么其次呢，我常常劝大家的照顾病苦啊，是病人生活很清苦的人，我们布施他啊，布施医药啊，救济贫苦。第三段呢，我劝人放生，放生是无为布施啊，这是我许许多多年来讲经说法了，奉劝诸位，这是真正的福田，决定没有过失，没有弊病。我没有劝人见道场，见道场未必是真正的佛体。如果这个道场不是修学弘扬正法，那这个佛体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种这个福种错了，正法的道场不容易遇到，很难很难遇到，真正是可遇不可求。遇到正法道场，我们要极力去修布施供养，布施供养一定要如法。所以李居士最近找到这块地，我们要建玉堂村，他来问我要不要建这个宫殿式，我就告诉他不必，宫殿式的建筑花钱太多，未必能适用啊。我说我们建现代化的建筑，摆脱庙宇的形象，我们提倡佛教教育，所以采取现代化的建筑。那么他们昨天把这个图样拿来给我看，念佛堂是圆形，顶上的时候他还有一种佛像，我跟他讲佛像不要啊，不要把佛放在那里晒太阳啊，淋雨不恭敬啊，那个佛像应该取消啊，做现代化建筑，增显的是用啊，这个才重要啊。主要的就是要成就大家的念佛的功夫，希望人到这来念佛能得功夫成片，能得一心不乱，得功夫成片就决定发生，这才叫真正的佛体，真实的佛体。他学校的部分我们接收过来，稍微装修一下可以办佛学院，戒行相应的，这个很重要啊！这念佛的人每一天要听经，不听经念上三天就懈怠了啊！这个听经是天天劝他，天天给他打气啊！我们在那看着都不能让他退转了 这每一天讲经就是为这种事情啊，帮助他勇猛精进。所以这个是真实的佛体，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一分钱不可以浪费啊，才能成就啊这师徒一片布施的心意，不可以糟蹋。所以佛家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谁多地狱？出家人多地狱。为什么多地狱？不知道节俭，不知道恭敬，浪费施主的财势，这个里面就造很多罪业啊！你自己修持有什么功夫吗？啊，你有没有得一心吗？有没有功夫成片吗？如果没有，没有的话，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还在那打问号啊，你未必能吃得了啊。你要吃不了，那么你这些受用，这个就是佛门常讲的施主一粒米呀，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节俭呢，要懂得修福啊，要懂得惜福啊，啊，能省一定要省，该用一定要用。该用绝不吝啬，这样修福那就是得生千生受大福利了。只有真正明了佛理的人，明了事实真相的人，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修福，怎样才得大福利。那么此地所讲的大福利不是人天的福利，人天福利不大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那个福利就大了。六道的众生的佛力，那你们念过无量寿经啊，六道众生佛力最大的大梵天王，大梵天王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做一个比较，就差很远了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个佛好比大梵天王，而大梵天王的佛呢，好比我们人间贫穷之人呢、啊，不能比。对，这个才叫真正是大佛啊！我们肯帮助别人成佛，我们自己成佛，就决定有把握。真正帮助别人成佛，一定要给大家做好的正善人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念佛人，他们有善根有福德，缺少的一面啊，纵有善根福德没有因缘，这一生还是不能成就啊。他在家里念佛，他在其他道场念佛，他有干扰啊，他心定不下来啊。我们常常听同学说，在家里念佛啊，家里的儿孙常常来找麻烦，那朋友常常打电话来干扰啊，心定不下来啊。我们有这个念佛堂，进去之后念佛堂里头没有电话，不装电话啊，疗房里面通通没有电话 你的心就定了，没有人来找你了啊，那不受干扰啊，这是我们提供他修学的一面，提供他修学的环境。啊，李居士有胆量，这我很佩服他。啊，将来住在泥头村里面人，一分钱不收我。啊，什么条件呢？肯念佛，最重要一个条件。啊，男女老少都行，只要肯念佛，你就能住在这个地方。啊，泥头村供养你一辈子。啊，一直送你往生。今天全世界多少政府做的这些福利事业跟弥陀僧都比不上啊，外国这些老人院退休村虽然办得不错，还有很多限制啊，申请手术还很麻烦的。我们将来弥陀村申请手术只有一条啊，你肯念佛，哎，你就可以进来。啊，外国的地区的人，只要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就养你一辈子。啊，所以你什么都不要操心了，衣食住行都供养。啊，你就是要设计制服，所以到弥陀村要换弥陀村的衣服，你以前的衣服都不要了。啊，在生活当中，事事供养，通通照顾到。啊，这个是大布施啊！钱从哪里来呢？他不晓得呀，他不知道。李居士有信心，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替阿弥陀佛工作，阿弥陀佛当然照顾了。啊，信心从这里建立的，佛有福报啊。我们是替阿弥陀佛服务啊，后台老板是阿弥陀佛啊，谁要怕什么？放心去做，全心全力去做，决定能做得成功，决定能做得圆满。啊，特别是居士林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看到，啊，越布施越多，啊，不是说布施就减少了，布施缺乏了，不是，越施越多，啊，给我们带来无比的信心。啊，所以这个福体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哪是真实的福体，哪一种福体决定得到诸佛菩萨护念，龙天善神的保佑。啊，那么现在这个道场，啊，李居士格摩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做给世间。做一个示范的大臣，啊，做一个模范，啊，做成功之后，希望各地方的人到这边来参与，啊，所以此地欢迎全世界各个地方念佛人都到这边来念佛，啊，一般到这边来，啊，新加坡海关会给你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念一个学习的佛，把这个地方的经验，把这个地方的做法带回去，希望将来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有这种念佛堂，都有这样的弥陀村建立。确实可以为社会 为世间，为一切众生消除灾难啊，带来的是安定和平兴旺。所以这个布施，这种修福啊，真正是百生千世受大福利。我们非常幸运遇到这个缘，我们修一点随喜功德啊，不要看清这一点随喜功德，这一点随喜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能珍惜这个缘，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空过，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佛学院要改组，要大乘，要扩大，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将来其他地区再要建这种弥陀寺，我们人手不够，一定要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帮助各个地区来建弥陀寺，推动净宗的弘传。所以底下道生李居士跟他商量啊，就不限于中国啊，全世界各个地区，在家出家我们都是啊，居士主持正法道场的很多，在此地居士林居士主持的，这个地方净宗学会也是居士主持的啊。过去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台中佛教林学啊，台中慈光图书馆都是居士主持的啊。所以我们不要有分别心啊，万万不可以这出家人比在家人的高一等，错啊，这个高啊要看你修行的功夫高低，不在这个形象啊。这一点我们要明了，这个事情民国初年欧阳靖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里面就有很长一篇篇幅开导这个事情啊，往往出家人自尊自大了，最后堕落啊，造成许多罪业啊，在家人处处谦虚啊，反而能往生净土，不退成佛啊，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啊。所以欧阳大师特别强调一句话，佛法是师道啊，所以他提出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啊，而为经世所必须。他说佛法是师道，师道里面老师第一大特别提倡尊师重道，老师有在家的啊，那在家人是他是个老师，我跟他学的，老师第一道啊，绝对不能说我是出家身份，他是在家身份，那我应该比他大，那错了啊。所以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称他做和尚。和尚是梵语，意思是清教寺啊。 我的法是他传给我的，是他教导我的，这个人是我的亲教师啊，亲教师成和尚啊，和尚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在家出家啊。二舍离，二舍离也是老师身份啊，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啊，我应当向他学习。这个二舍离也不分在家出家啊，你看现在很多密宗啊，上师二舍离，在家人黄念祖居士就是密宗的二舍离啊，出家人跟他学，跟他修学，也要顶礼三拜，右绕三匝啊。佛陀当年在世，维摩居士在家人，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见维摩居士，那个行礼跟见世尊没有两样啊，也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行私生之礼，没有把他看作是在家人的。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把它扭转过来。佛法当中老师跌了，如果是居士，甚至在家女居士，他讲经说法，他来教学，我们也要把他看作佛陀一样，不可以有丝毫分别心，不可以有轻慢心，我们才能得到成就。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为止。